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无论是猫王高高翘起的飞机头， C 罗的墨西干发型，上海滩周润发的大背头发型，以及英国绅士的侧分发，或者是朋克歌手的子弹头，对于发型美的追求，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在男士的发型中，有一类利用发油涂抹造型的复古发型，他们有着一定规律的发丝流向，饱满而自然，我们把它叫做油头。有人说油头这种神奇的发型包治百病，可优雅，可沧桑，可隆重，可休闲，可绅士，可屌丝。如果要选一位形象代言人的话，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可以胜任。无论是泰坦尼克号中的 Jack， 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 Gatsby， 他那光滑水亮的油头配合金发碧眼，着实是迷人优雅，有独具风格。近些年复古油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时尚中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潮。油头几乎成为了很多体育娱乐明星以及 ins 男博主的标配。那么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去一个复古油头的快闪店 Pop-up Store 探探。 这样你也可以顺便，你也可以边看到我工作，也挺好的。 对，我就是 在 House of Willow 复古饰品工作室，一个高脚木凳，一块镜子，在 Over the Rainbow 的音乐声中，澳大利亚飞来北京的台湾理发师 Adi 徐架好了相机，准备给朋友剪头发。 要给他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 我今天要帮他剪一个，就是如果在 Barber 里面来说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发型，叫做Skin Fade， 就是从零号渐层到有头发这样子。然后在这一边我会做一个 Undercut， 就是是不连接的发型，另外一边我会把它 Blending 起来，然后它整体就会变得说是很复古的油头，然后搭配着旁边是一个渐层的感觉。 想象不出来， 想象不太出来，对不对？待会看就看得到了。 您怎么称呼了？ 佳明。 佳明啊，佳明，你能想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吗？就是通过刚才 AD 的描述， 应该还挺帅的。 AD 身材健硕，穿着黑 T 恤，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框眼镜，留着修剪十分精心的小胡子。他清晰地向我们描述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内他要剪出的发型，尽管这对于我们来说听起来非常难以想象。 Adi 出生在台湾，15岁起开始半工半读进入美发行业，跟随师傅学艺，之后去到澳大利亚。他对于自己的职业定位是一位 Barber 理发师，而非 Hairdresser 美发师。 Barber 他就是针对男生嘛，因为他翻成中文就是理发师，就是男士理发，然后男生的发型，男生的胡子，那再来就是他一定要有修胡子这个服务。所以你要是说你是一个 Barber 但你不会修胡子的话，那就可能就算是一个 就是你转成了工作的 一半。对，还有几十年前那时候也有一些男生的皮肤的护理，像台湾有几间店它是很 old school， 里面的 barber 呢都是一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阿姨，他们都从事这个行业三四十年了，他们那个护肤的那种酱是用小黄瓜打的那种酱，真的很酷。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概念。 他就是因为 barber 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职业，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 barber 还要做一些医疗的行为，像是放血、外科手术、拔牙。 哦、 oh. ，所以那个时候的 barber 其实就是医生跟牧师。 OK， 对，现在衍生到现在呢，慢慢流行起来这种 vintage barber 的感觉，大概是从19世纪末，然后20世纪初那个时候的这种感觉，差不多1960、1970那时候的那种感觉慢慢衍生出来的，然后又现在又复刻起来这样子。接触到这个文化之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但是我很 lucky 的是，因为我之前从事了8年的 hairdresser， 所以就是为一些 barber 他们接触不到的功夫的底子，像是染头发、烫头发，所以相对来说，我变成在做 barber 上的创意发挥呢，会有更大的空间比他们来说。 AD 一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理发师这门古老职业的演化史，一边手脚麻利地用推子，也就是他所说的电剪，先在朋友的耳朵两侧剃出了几乎是紧贴皮肤的超短发。 就是最后出来那个造型是以前历史上流行过的吗？ 不是，因为这次是做一个有点像是创新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不是有点像你在这个头发上做雕塑的意思？ 类似，雕塑有分很多种，有一些是直接用那个刻刀下去刻，但我今天做的这种雕塑感觉是有点利用它的渐层变化去做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这个后脑勺的这个位置要剃到特别短是吗？ 嗯，一整圈的位置都会剃到比较短。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发型设计它会不会也像服装设计一样，比如它表达一种主题呀、啊、或者是就是什么样的内涵在里面。 每一个发型其实都是针对客人本身他的气质跟穿搭下去做不一样的选择。对，有一些客人他就是比较保守类型，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个就比较不适合去做一些很前卫的造型。那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 classic 的一些油头，那就很适合他们。 这一款呢，这款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发型， 算前卫，但是嘉明哥 hold 得住。电剪的声音真的蛮讨厌的，我自己听了都觉得超吵，我也是睡觉，还在工作。 AD 说自己之所以对 barber 理发师这一职业情有独钟，是因为他欣赏这份对剪发技术精益求精的匠心。 那 barber 在剪发的时候，现在的这个 hairdresser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应该说 barber 他剪头发，你说50年前 barber 剪头发跟现在 barber 剪头发也不一样，他是随着时代流行的趋势在做变化。对，那它跟 hairdresser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在于电剪的精细度。 嗯， 因为 barber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天天都在推男生的头发。hairdresser 不是， hairdresser 又要做女生、男生染头发、烫头发、吹头发、接头发，各式各样的服务，当然就没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一个专项上面专精。 嗯， 对啊。 那比如说精细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体现出来？用的工具的多，还有它对这个尺寸包括造型的多变。 通过渐层，其实我们男生很讲究的，旁边推的那种渐层跟精细度。所以如果你说透过什么可以分辨得出来，就是透过肉眼。 嗯，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呢，就其实不用那么专业的术语，一般人看上去就这两个发型，你看上去觉得哪一个顺眼，哪一个就精细、 哦、 这肯定是的嘛，越精细的东西看起来越顺眼、嗯、 因为它很自然是吧，就是贴合我们的头型。 没错， 嗯， 就是对美感的讲究。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懒人，他们直接买那种就是自己方便理发的工具、 嗯、 就是长度可能只有那么3档可以调。 对， 所以出来就是很死板的那种。 没错，这个就是对于美感的要求。对， 所以 barber 他剪这个层次包括你说渐进，他会非常多的这个变化吗？ 对，他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barbering 跟 hairdressing 最大的不同。 那现在的 barber 和过去几十年前的这个 barber 他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变化了吧？ 工具有很大的不同、 嗯、 以前没有电剪的时候呢，它就是手动的推子，后来的电剪出来呢，对，电剪很大一只，又大又重，然后开一下子又很热。对，就像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前早期大家要进去当兵的时候， 然后都要排队的那个阿姨拿很大的电推子在那边推，我那推到第五个六个，那个推子多烫，对，这是那个工具的进步。 嗯， 对啊。 那现在比如会用到哪些工具？比如你会用到哪些工具？ 就是一般的 clipper 推子。然后还有小只的 trimmer， 就是小的小的推子，它是拿来修边边跟刻花的。 Uh-huh. 对，然后还做的那个 foil shaver， 就是有点像刮胡刀这样的感觉。那它可以剃到有点像刀片这么短，非常利索的一些线条。 嗯、 uh-huh. ，对。 剪刀呢？剪刀用的多吗？ 剪刀是必备的。我没有讲剪刀呢，是因为剪刀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okay. 差不多就是四类的工具，是吧？ 对， 四类不同的工具。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啦，就是小东西，但是这都针对服务来做一些变化。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油头绝不是三天不洗头贴在头皮上的油腻发型，而是涂上发油，将头发向后梳起固定的发型总称。如今红遍全球的复古油头包括很多我们头脑中经典的造型。第一种油头就是小李子和赌神周润发的背头，将头发全部向后梳，一丝不苟，纹丝不乱。不过如果您的发际线偏高，那么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款发型了。而近几年占领绝对统治地位的男士发型 Undercut 则是背头的升级款，其特点呢是将两侧的头发剃短，保留头顶的长发。第二种油头呢叫做斜分油头，贝克汉姆演绎的帅气而个性的斜分油头掀起了一股模仿的风潮。如今流行的做法呢是在斜分的地方用剃刀剃出一条明显的细线，来配合渐变剪法，也就叫做 skin fade， 整体的造型呢显得十分的干净利落。而第三种油头呢则是猫王最著名的飞机头，也叫做蓬巴杜造型，额头上方的头发非常夸张的立起，像是即刻就要起飞的飞机。 AD 现在为朋友设计的这款发型将结合几款油头的元素 skin fade、undercut 等等等等，此外呢他还要在后脑勺的位置设计出一道刻痕。大小推子、剪刀、铝箔、剃须刀等工具在 AD 的手中灵活地切换着，他的表情显得十分的轻松自然。 这种发型应该打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吧？ 非常容易，像嘉明哥这个发型吧，他这个是这里是 undercut， 我等下这里会让他再做管一点上去 straight up，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track， 一条直的直线。简单说就是这里不用管它，它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上面这一坨，把它梳过来、梳上来，结束了。 嗯， 就超好整理， 就是长的那部分油头打发油把它梳上来就好了。 对， 然后剩下两边的头发因为已经这个造型已经修剪好了，所以就完全不用管它。 对， 但是我那个头发不是烫的，是往左边分的，不影响哈， 不影响。这样如果后面想换做一个小的那个 trim， 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先给你看图片。 没事没事， 现在开始修一些你看我们眼前看过去看得到的一些瑕疵，像这个就是多余的，这个就要把它慢慢的修掉， 就是一定要让它有一种流线型，是吗？ 没错。 嗯， 其实所有的美感都是来自于讲究。 嗯， 就像你煮了一盘水饺，你也可以把它捞起来就直接扔在盘子上，你也可以把它一颗一颗摆在盘子上，这就是讲究。 所以你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理发他只是把头发剪短了，并不是很讲究的去做设计了？ 我觉得消费者本身讲不讲究那是在于个人的价值观，但身为一个工作者，如果你不讲究的话，就相当于你不尊重你的专业。 嗯，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差别，就不用想着说要赚大钱或者是要成功或是怎样子。 这个油头的这个造型它就是挺复古的一个风格哈，但是和现在的这个服装搭配包括人的这个感觉会有冲突吗？ 其实 我觉得创意这种东西吧，美感它就是用新的东西加旧的东西碰撞起来就是一个创意。 嗯哼， 对，像这种东西从我们生活的很多角落都可以看得到，像某些食品，你这个跟这个你从来没想说搭在一起，有人把它搭在一起就大卖了。 嗯， 但其实这两个东西历史都很悠久。 对，而且我看你在后面就是图案剃刀特别短的时候，你会加上一些这个刻痕的一些设计，有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一条线。嗯、 对。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十字交叉， 嗯， 然后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复杂的一个造型。就比如说你能够通过你刚才说的工具做出什么样这不同的造型？ 基本上所有的造型只要通过练习，我都可以透过刚刚的这一些工具打呈现出来。 嗯， 但是一定需要练习。 嗯， 对，所以像我也是从下个月开始会去上画画课。 哦、对， 因为我觉得要通过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去提升自己的美感跟精细度。 嗯，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作画的这个材料只不过是我们的头发而已。 对， 其实和画画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没错没错、 嗯、但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在后面就是有一些几何图案的造型吗？ 嗯，现在慢慢的流行起来，因为、嗯大家的资讯越来越发达，然后心里面可以接受的尺的那种尺度又越来越宽、 嗯、 所以大家很勇于尝试。外国人有些喜欢中文字，我就帮他刻中文字在头上、 嗯、 然后小朋友喜欢星星啊、月亮啊、小飞机啊，这个东西就把它弄在头上。那有一些大人就喜欢一些比较酷炫的一些track 几何的这种。 对、嗯，就其实在头上是没有犯错的，没有犯错的，应该说犯错的空间不大，你可以犯一点点的错再把它导正回来，但不能犯太大的错。 嗯， 对，所以这还是要一直反复的练习，我也是通过反复的练习才慢慢的去掌握到这个技巧。 你曾经犯过错吗？在谁的头上留下特别难看的造型？ 有，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 嗯、 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图腾，也不能说基本，它也是有点难度，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已经算很简单了。然后呢，我就直接，我有点要怎么想，有点松懈了。对，我觉得人都不可以松懈，我稍微松懈了，放松了一下，然后没有那么仔细的去对比那个图片，结果我做出来发现这比例就偏掉了、 嗯、 然后整个就不好看，我整个心情超级差，我那天晚上还做了噩梦。 我估计你那个顾客可能回去照镜子也会做噩梦。 不会，他觉得挺好看的。 哦，但是你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 对，我觉得我会觉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很痛苦。 经历一个多小时， AD 终于完成了剪发，他仔细的审视了一遍之后，最后给朋友抹上发油，完成了造型，一款帅气利落个性的油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发型从头顶部 从这里看过去， 从前头看它的发量保留的挺多，然后是那种复古油头的一个造型，可以往后梳。 对， 但是两侧和后面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叫 skin fade， 就是非常非常短的这个头发，而且在后面做了一个三角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个闪电一样的一个， 对，一个刻痕， 一个刻痕，就从侧脸看很有几何的这个造型。 对呀、啊、 OK 了， 好，谢谢兄弟， 谢谢谢谢、嗯、 太酷了。 辛苦了、啊、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 AD 现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家很大的理发公司 Jimmy Road 工作，每天接触到很多的顾客。他说复古油头的确仿佛一股风潮席卷了澳大利亚，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款造型。他认为很多的时候顾客对于发型和发型师的满意度很低，在于顾客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清晰，当然更在于发型师的专业化引导不够。 外国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剪什么，他们一进到美发店里面呢，他们会很精准的跟你讲说，我旁边要用电剪套子的一号推到三号的一个渐层，然后旁边我的鬓角要剪成尖的，然后这里要剪不连接的 undercut 做一条 track， 他们都会讲得非常的精细。我会很想要把这个文化带回来亚洲，因为它会大大的减少你头发被剪坏的风险。 可是怎么可能达到这种专业水平呢？ 就是透过，其实透过认识，它很容易的。电剪的套子就那么八个号码，那每一个长度，你其实再怎么剪，你就是那两三个号码这样在做变化。那也就是说，我这次想要旁边半号到二号，一号到三号，或者是全部都二号，很简单的，它就是三毫米、六毫米、九毫米，跟光的，基本上就这一些东西而已。 所以就是说，客人只要每次关注自己发型的变化，他就知道什么样的长度最适合自己。 换个角度讲，应该是说，我觉得这里的美发师要去引导客人， 嗯， 跟他讲说，我这次帮你剪的呢，旁边是从几号到几号， 哦，需要告诉 你，你要教客人去认识，要不然客人从哪里去认识，对吧？ 对， 你要教客人说，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长度，对不对？那我跟你说，你旁边这个是从一号建成到二号，然后我帮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那客人呢就去记住之后呢，他下次就可以去跟造型师说我要这么做了。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可量化的标准， 对， 而不是说我拿一张照片说，哎，就给我剪成这个样子。 没错，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比如说发量、发质，包括头型，它都不一样，所以可能这个发型在另一个人身上看起来好看，站在我的头上就不一定好看了。 没错，这就是我要表达。我另外一个，我有自己在拍影片，那我的影片里面会跟大家讲说，你要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发型。第一个人种，你如果是东方人，那就不要挑西方人的照片，因为发质完全不一样。那有些西方人他要挑中方人的照片给我看呢，我就会讲说，嗯，你有就是跟自己相同人种的照片吗？ 嗯， 对，因为然后第二个就是挑发质，你他如果是卷头发的，你就不要，你是直头发，那你就不要挑卷头发的，除非你有烫头发。 嗯哼，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要怎么说，高矮胖瘦，就比如说在这里很容易遇到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是会遇到有人进来跟我讲说，哦，我想要剪最近那个 G-Dragon， 就是权志龙韩星，我想要剪哪一个韩星的这种发型。那我这样一看，我一想，他拿照片出来给我看，我发现他这个发型一看就是很久没有剪过了。那 找错例子了。 对，他就拿出来，那他说，可是我又觉得他这样很帅，为什么帅？因为他是权志龙。对啊，因为他是权志龙啊。你们的重点，因为我就觉得找照片的重点要 focus 在发型上面，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拿起来，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帅，我想要变得跟他一样，这是 不可 能 的。 对，这是不可能，因为他是权志龙，所以他很帅。 所以如果换一张脸，换一个身材，可能那个发型就很糟糕了。 真的，我通常不会拿客人做比例。我说你如果把这张照片换成我的脸，那就是个流浪汉，他就不会是帅哥，对吧？ AD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有时下班还要在住所帮朋友剪发四到五个小时，这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听起来虽然有一些繁重，但是 AD 把它当作自己精进剪发技艺的练习，因此乐此不疲。对于未来， AD 笑称自己的理想大到甚至听起来有一些浮夸。 你刚才也说了你特别热爱这个职业，你觉得这个职业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现在也才二十六七岁，但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十一年，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大半的人生。而且我觉得我会持续的把它延续下去，因为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想法想要去这么讲有点浮夸，但是我其实真的很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就是透过我热爱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创业的话，我会希望我这个品牌里面有我的精神，就是说大家对于美感的讲究，比如说像现在的美发师就出去上上课，然后就说啊我去进修了什么的，其实大家都要回归到自己最内心的深处，你对自己的要求到哪一个程度，再来说，这是我的其中之一。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教给大家的，希望给大家这种就是对于美的概念，还有唤起大家对于自己的要求。对，比如说我现在有头发，你可以好好的做，你为什么要让它这么邋遢呢？对，这个想法我会想把它散播出去。那第三点，我不希望美发这种东西变成一种商业上的炒作。我觉得在亚洲这里也是很夸张，名气，你一颗头剪了为什么要收人家两千三千，对吧？你如果说你真的名气大到那里了，那 OK， 你真的是最顶尖，世界上最顶尖，那你符合这个价格，那可以吗？但是在这里变成说，大家喜欢包装，我喜欢找一些网红，我喜欢找一些名人，然后我们来包装一下呢，然后我剪一颗头要1500，你真的有到那个价值吗？没有吧。所以我觉得，我希望透过我的想法，可以在价值跟品质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不是让它这么的，我可以觉得是荒唐，我真的觉得很荒唐。 好的，祝您梦想成真。 谢谢。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复古油头，以及致力于要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 barber 理发师的 AD 徐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30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30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Find a love like this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 and I prayed that I'll find you someday. Cause you opened up my heart. Here's precious gift, the love I saved for you every day. I'm crazy over you.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Falling head right over heels. This is my mind.Tomorrow